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今日我哋情商翻阿笋哥翻嚟啊！ 哇！大家你哋好啊！大家打翻飞机未？ 屌你好心，你夜晚翻唔好讲啲咁嘅嘢啦！屌！ 喂，但系咁啊，系咁啦！大家有冇睇过近排有本书叫做《小狗烂擦鞋》咧？ 咩嚟噶？喂！ 哇！呢本书咧，我又要推广一下啦，就系呢个慈文化堂嘅社长彭志明写嘅。 系 咩叫小狗烂擦鞋呢？小系屌啦，狗系鸠啦，烂系卵啦，擦咪擦咯，鞋咪閪啦。佢将呢个广东话里面最伟大嘅粗口融汇埋一齐出咗本书。 哦， 里边咧有嗰啲咩屙卵炒碟粉啊，都有得解嘅。 屙卵点可以炒碟粉 咧？我都唔明啊。不过我觉得系以前听得多人讲，我就讲嘅啫。 系， 但系咧。有时你知啦，好多嘢你知道个知道个讲法，但系你唔知道点解噶嘛？系咪？点解今日噏乜鸠咧？ 今日咧，我哋又想同笋哥讲一集谈感动啦。 有冇感动先？ 近呢十年里边已经冇感动啦。 咁十年前有咩感动 先？十年前啊，咪后生啲嘅时候拍拖都有啲感动位嘅，而家都冇啦。 系咪嗰啲咩夜妈妈同你绝代啊？ 嗱，我话俾你听，而家有啲咩会感动咧？ 绝穿样嘅代。 嗱，而家有啲咩话会感动咧？就系而家沟条女无啦啦，条女同你讲：喂，狗护士啊，不如咁啦，我同你绝下个代吓，唔系话绝代 吞波子。 喂，我同你系啊系啊系啦，我同你做一条龙 珠。喂，其实有冇女吹箫咧，试过咬你条宾州，争啲咬到就快断噶嘛？ 咁啊冇，嗰啲就直头系寻仇啦，屌你，嗰啲就唔系吹箫啦。咁咧嗱，我话俾你听啊，笋哥，咁点解会讲呢啲嘢咧？就因为你冇，即系嗱，你沟条女，咁啊对佢唔会有呢、這个即系咁 professional 嘅期望，即系佢会同你绝下代啊，即系呢个独龙珠。 咁你所讲系咪即系其实咧？你系要喺你嘅感动一定要系 out of expect 嘅。 你可以咁讲，你可以咁讲，因为嗱， 即系突然间有人送箱酒俾你啊，突然间一家又执到100万啊， 唔系送箱酒俾我，梗系唔敢要啦，佢唔知要你做啲咩嘛，顶 咁啊，即系 执到100万更加唔敢要啦。 你抽到六合彩，你会唔会好感动咧？ 抽中咗六合彩啊，会有会好感动啦都。 但系会唔会感动到喊咧？ 即搞喊啦，屌你！ 喂，但系我觉得咧呢种感动同埋 嗰种叫激动咧，唔系感动。 其实嗰啲只系激动嘅，因为我想讲感动系嗰种咧，你觉得哇内心有一种好澎湃嘅感觉，好想喊出嚟。 你听我讲，喺近几年里边咧，有几个感动位咧，我唔知道人哋会唔会咁啊吓，我自己系一个好感动嘅一刻嚟。第一。 听唔到期， 杨利伟上咗太空， 我咁翻嚟，今日嫦娥奔月、哦。 第二个就系聂海胜同埋嗰个叫乜鬼嘢名啊？聂海胜同埋 聂海胜乜水嚟噶？ 聂海胜啊，上太空嗰、那个啊， 唔稳住、哦。 神舟二号啊， 唔稳出、哦。 聂海胜同埋嗰个叫乜鬼嘅太空人？ 所以我唔会打靶噶，唔识呢啲人。 落翻嚟。 吓！ 第三样就系、是、呢、這个嫦娥 奔月， 奔月即系嫦娥奔月。 咁你射完啲精上天空度跌翻落嚟，有冇感动咧？ 点解？你唔好成日讲啲嘢啦，笋哥。咁点解我会觉得呢几单嘢系感动咧？第一，中国嘅国力可以去到咁样嘅位，我自己觉身为一个中国人，我好自豪。 你同阿杨振宁先生今日讲嘅演词咁似， 系咩？ 是啊， 我又冇睇喎。 佢话有佢话佢每日朝头早刷牙嘅时候系最多灵感嘅。咁于是咧，今日有个牙膏嘅广告商揾佢卖广告啊嘛。佢话我拍广告都唔系好习惯。跟住然后咧，其实佢喺一个发布会上边，佢就讲紧哇，今日嫦娥奔月成功，我身为一个中国人，我好骄傲。 我系感动咯，我唔系骄傲咯，因为点解我会有咁嘅感动咧？太空科技系一间，即系一间，系一个国家，真系有闲钱，你先可以发围嘅。即系你冇闲钱，你唔做得呢啲嘢嘅，因为太贵嘅。咁咧，第一，中国人有呢个嘅闲钱；第二，中国人有呢个野心。嗱，我想回复翻有一个网友咧讲啊，话我哋咧中国咧射嚿烂铁上去月球嗰度探月，就话咧美国咧已经证实咗咧呢个月球系一嚿烂铁。我想回应翻呢个网友。 咩叫烂铁咧？ 一嚿金属体啊！ 即系月球一个金属咧， 系一个矿源啊！ 我哋好似好多集之前，我哋研究过金属系一种无限再生能源嘅，系咪啊？ 讲紧氦三， 氦三系咯。 嗱，点解咁多国家咧都去即系 探月球咧？ 第一，月球有好丰富氦三嘅蕴藏量 啊！如果 讲紧系断吨计， 如果牛医生喺度，佢就系啲人，佢一定嘅对白就系啲人梗系想搵上我屌閪。 个卵样成日都系閪閪柒柒噶， 咁咧，嗱，我话俾大家听，氦三系一个好完美嘅能源，佢系冇污染嘅核聚变嘅能量。佢 但系有冇辐射啊？ 啊，冇噶冇噶。地球 咁样变态，有能源冇辐射， 系啊，地球有几十磅呢啲能源，已经够地球用几个世纪。咁如果有几吨嘅话，你只系可以即系，因为而家喺月球射翻落嚟啊，即系嗰个成本啊，已经可以 cover 到呢个能源所产生出嚟嘅能量嘅成本嘅话。 好啊，各位兄弟，我买中石油啊，咁中石油跌到扑街。 咁咧，我想话俾大家听，根本上呢、這个系一个好好嘅即系能源嘅即系开发。第二样嘢就系、是、月球嘅引力系完全影响到地球嗰个嘅即系。我哋嗰啲叫咩？即系打风落雨嗰啲叫天文现象， 系天文现象啊！ 如果你可以控制到月球，即系喺月球上面有呢个寄居点，我话俾大家听，有好多人都可以买嚟怕。美国佬成日都话月球系一嚿烂铁，原因就系佢唔想你分呢杯羹啊嘛。如果唔系，点解咁多人使呢笔钱啊？去到征服月球，去到攞月球嘅资源，就是、因为月球嘅资源系值得我哋去攞噶，唔系冇嘢噶月球。 咁啊， 俄罗斯、苏联、欧盟、美国、中国，点解个个都一啲强国都想去分一杯羹仔？ 各位网友，我想讲俄罗斯即系苏联啊，请你继续。 唔好意思啊，讲多咗句啊，神哥，咁嗱呢几即系阿系。中国嘅航天科技令到我感动啦，第一，第二就系呢几年就真系你话感动位就冇，原因就系因为我对人冇期望，即系你叫我对人有冇感动，冇感动，任何一刻里面都冇、 啊。大家咧听咗咁多集，都知道阿、九兄系一个点讲咧， 都冇期望嘅人咯， 唔系佢都唔系一个正经嘅人物啦吓。 系、 早年有冇啲嗰啲戇鳩嘢，譬如话。你俾人斩，有条友飞身扑出嚟挡你一刀嗰啲咧，有冇呢啲咁嘅奇呢嘢？或者喂，有你啱啱争人钱，有条鸡有只鸡自愿俾人屌一千 Q， 咁然后帮你还一条数，有冇呢啲嘢咧？ 笋哥，我出嚟蒲咁耐都冇俾人冻嘅有，呢啲嘢你睇戏啊有咧， 即 系点 解香 港会有噶？ 点解香港嗰啲古惑仔嗰啲咁撚好睇咧？就是通常嗰啲咩火雞冲出嚟帮大哥咩郑浩南挡一刀，然后郑浩南 啦，唔系 剪捻咗个链头出嚟流血，好捻惨嗰啲，哇好睇啊！ 我讲俾你听啊，逢系讲义系一定喺戏里边先有，真实嘅世界里边系唔讲呢嘢噶。你冇钱，第一样嘢已经冇任何嘢好讲。你而家做任何一个嘅手段，都需要有资源去做。冇人会同你讲两句就系话，哇系、哦、如何如何大树菠萝同你去斩人啊，同你去挡啊，诸如此类。点解而家啲僆仔跟大佬啊？十岁嗰啲僆仔就算有蛊惑仔啫，大多两年，喂大佬有着数咯。 喂，但系咁、即系 冇着数。 我想讲，阿九兄其实系一个老社会人物嚟嘅。咩意思呢？就係喺佢個年代呢係、依然係有呢個姑爺仔呢個行業嘅。姑爺而家係冇咗㗎。 嗱我話俾你聽，點解呢？到我做嘅時候呢，其實姑爺仔都好少㗎。 即係好識微客㗎啦呢個。 屌你老咪啲女傻嘅咩，同你一齊飲飲食食就得啫。 嗱、我想問啦、如果有即係如果你會唔會如果有兩條即係講得難聽啲，有條女或者你條女啊肯出嚟同你賣身同你還債，你會唔會覺得係一件感動嘅事呢？ 佢第一句說話就會咁同你講，但係當佢落咗呢個圈子裏面做性工作者嘅時候，佢睇得出錢嘅嗱，因為好得意嘅做性工作者，唔好意思啊。咁咧，你做性工作者會接觸客人噶嘛、你接觸客人嘅時候，你有啲客咧就會溝你噶嘛。通常啲客上得去兩次，哇！啲服務態度好啊，咁啊上嚟溝你嘅時候， 含撚吹笑，係啊，人大叫就得。 人哋啊睇到個客對你還好嘅時候啊，即係個客對即係對俾你條仔對你還好嘅時候啊，人哋都走啦，屌你老味！ 即係你覺得呢啲做 冇嘅呢個世界，筍哥佢第一二日就會係咁，第三四日屌你老味，接觸到呢個社會多啲嘅時候冇呢咁嘅嘢噶啦。 其實不過講真， 戲就有得睇。 呢、這個世界我覺得真係冇乜值得感動。不過 唔係因為你嗱，我想講一翻一句説話，呢句説話係一個阿西利妹講嘅。你对人有期，你开心，原因因为你因为唔系你唔开心，原因就系因为你期望嗰件事会开心。你有希望，原因就系你对人有期望。咁如果你根本对人亦都冇期望，你亦都唔会话对嗰件事有咩特别嘅即系 期待佢会好带嚟你好多欢愉嘅话，我谂你个人会好放一个平常心去睇。 我觉得好难嘅，你譬如话屌你头先阿九兄去买紧包打鲍鱼，买紧打鲍鱼翻嚟食，一条友食十片啫，正扑街嚟嘅。 喂，我屌你，我想叫你嚟食噶，你话翻工嘛，大佬啊！我晏昼打俾你嘅时候，你话你翻工， 系咩？你晏昼 call 咗我咩？ 唔系啊，你 call 我嘅时候啊。咁你翻紧工，我唔好意思叫你嚟食啊，大佬。 你譬如话你买好嘅食物啊，你唔可以对好嘅食物冇期望啊嘛。譬如话 冇乜期望噶。扑 街！我几千蚊开支酒，哇！头先开咗支酒好卵正，呢个咧，屌你开咗之后，屌翻嚟臭嘅冚家铲。 咪臭嘅唔紧要，攞翻换啫嘛。 哦，咁啊系。 几千蚊支酒，而家帮佢酒商买咪打咗啊！你叫佢攞翻换。 哦，得噶。 得。 咁 冇 相 佛。唔系你同嗰个酒商有咁耐嘅交情。 不过好难嘅。你谂下，你开酒嗰刻系一种心情嚟啊嘛。 咁啊系。开完知啦，屌。 哦，咁啊系。咁你譬如话你屌你食个鲍鱼食个口臭嘅冚家铲，即系同各位观众啊，不过前几集讲咗，就系我一日去买 Galloway， 不过 Galloway 加得落啊。加得落系好似嗰啲咩，即系嗰啲你好攰，你会饮嗰啲饮品啊！扑街，我一开有啖痰喺入边。 系嘛？屌你！ 屌我嗰日一买到咪即刻打俾你咯。 系啊系啊系啊！ 谂紧点样去整蛊佢啊嘛？ 冇计啦！屌冚 家富啊！即系嗱，就系咁啊！你嗱，唔系有时唔系你特登对你，譬如话你去加买罐可乐，你有咩可以有咩期望啊？ 冇， 即系咩一罐可乐嘅期望咯。我就系觉得咧，唔系话对一啲嘢有期望，即系譬如话你对一个人，你就有一个人嘅期望咯。你买一罐可乐就有可乐嘅期望咯。你食屎就系屎，食屎 唔系嗱，我又想說， 但系咧，重点系咩咧？就系、是、一个人咧会失望咧，系你买可乐你想 XO 嘅期望，咁你扑街啦。 啱。 咁但系如果喂，屌我连买可乐嘅买罐可乐，屌我唔希望会变成一个可乐加糖嘅期望。 唔系问题就系、是、你嗨黑啊嗰日，屌嗰日唔系有期望，嗰日系你嗨黑啊老友。 不过想讲个故仔，系嗰日去上海，咁啱啱咧嗰时候十一国庆嘛，咁啊好捻好笑嘅，咁啊睇中央电视台啦，咁啊啲解放军出嚟咧就开始讲下，喂我今年有啲咩丰功伟绩咁样，咁然后咧佢里边咧就讲有个女仔，我哋暂且叫佢小平啦， 系。 咁小平呢細个嘅时候呢就开始个颈度生咗一个肿瘤啊。咁然后呢就后来因为佢阿爸冇咗，即係你譬如话你喺农村里面細个女生个肿瘤好平常啫吓。咁咪唔理佢啦，老豆佢又耕田，老母又种菜，个女咪继续喺屋企戇鳩鳩。 继续生瘤啦。 係啦嘅生瘤啦。生下一生下十三年。有个瘤呢大到点咩大过个波。 我有睇报纸啊。 係啦。即係呢去到咁撚长点讲、呢即係大概去到个胸咁长。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好咁夸张啦。咁然后咧就感动嘅事就嚟啦。 系 咁啊，佢阿爸咧喺嗰时候咧就患咗肺结核喎。 啊， 咁就话个肺已经烂得好快噶啦，即系已经。咁然后咧，佢咧喺谂住喺临死嘅前一刻咧，就咧希望帮个女解决呢个问题。于是咧底裤都当埋啊，上山下乡问晒亲戚借钱，搞到神捻真真鬼捻厌咁样啦。咁然后咧就但系冇办法啦，老实讲，你条底裤值几多钱啦？即系你再借埋，喂，仆街知道你敲门实吸线啦，屌你老母！吓、即系咧，佢饱经呢人情冷暖之后咧，突然间呢个北京解放军369人民医院就出现啦， 好出名嘅呢间医院。 系啦，一讲个大家自己上网 search 下啦。咁然后咧就有个医生接到呢间 case， 咁然后咧个医生咧就吓、坐到四平八稳。白稳，然后45度打个筛落嚟，成只鬼咁样啦，就向住我 camera 讲就话，哇！我咧当年呢个肿瘤科嘅医生咧，30几年吓、 都未见过咁卵大个瘤， 见过啲瘤咧，即系其实好多啊。其实咧，我哋略施小计啊，呢、这个问题根本就可以迎刃而解。怪就怪佢阿爸咧，根本咧就喺细个嘅时候见到有小问题，就冇去解决到，就将小问题积成大问题。本来咧，小革命啊，积成大革命，搞到我哋咧啲老革命咧就好卵唔得。咁咧，於是點咧？我哋經過開會商量之後咧，我哋呢個北京人民369解放軍醫院咧，就決定 係 要免費同佢做呢個手術。 係 嚇，跟住然後咧，咁當然啦，成個過程梗係要直播啦。 啱啊，當然。 咁然後咧，直播完之後咧，咁然後好啦，個女童咧就真係經過整形手術，個下巴咧就斜緊少少，但係咧就都 OK。 不過我記得好似個瘤仲喺度喎，切得細咗㗎啦， 冇咗個瘤，淨係大塊面咧嗰個顎骨啊斜咗一半，冇即係斜咗個顎骨咯。跟住然後咧，個 narrator 即係嗰個有個 anchor 會講嘅，做術嗰個人咧，佢話。 你睇下阿小平佢已经佢嘅问题已经解决啦。 啊， 但系咧最不幸嘅地方咧就系当佢病医好咗之后， 啊， 佢阿爸已经死咗啦。跟住然后咧音乐就播嘟嘟嘟嘟嘟嘟，冇捻凄厉咁样啦。跟住咧，然后佢就话，不过好彩嘅系，佢阿爸喺临死嗰刻终于见到佢女个女。个样子回复甜美啦，咁样。咁然后咧，呢个佢哋然后咧个女仔出，我咧很感谢呢个北京三六九原本解放医院，就是就是我要很多谢我，谢谢我的爸爸，怎么怎么努力把我搞定。咁然后咧睇完之后，哇！嗰晚我同咧三个内地嘅朋友一齐。三条拍烂手掌，热泪盈眶，眼水都憋埋出嚟。我就冷冷讲一句：，屌呢啲嘢喺香港出世就冇揾咗咩？ 系， 即系香港系点啊？佢个安，佢个保障，香港有个保障噶嘛？ 啊， 你谂下，嘭一声跌咗落地，即刻有人嚟救你噶嘛？ 系， 即系你同埋你出世，如果遇到有啲问题，你一系就打靶死紧咗， 啊， 一系就医院帮你解决咗佢噶嘛？ 啊， 跟住然后咧，佢哋咧即刻咧。哇！用想怼冧我嘅眼神，我损害咗中国人民嘅感情嗰一刻。 嗱，我想讲一样嘢啊，顺哥， 你觉得感唔感动咧？呢、這个古仔， 我觉得最感动就系你俾人冻，你俾人啤冷住嗰刻啊！嗱，我最感动啊，抵你个扑街死啊！第一样嘢就系佢唔打你先偷冷笑。嗱，我有几样嘢想讲，呢件事一啲都唔值得感动，系一个问题唔处理，衍生好多问题出嚟。第一，佢阿爸根本唔识养女，你个楼生咗十几年啦，你唔系今日先有噶嘛个楼，你唔系今日到听日就 系 咁大个。 喂，但系我想问个医学问题， 系。 其实咧，楼系咪真系可以生到咁大个嘅咧？ 有啲水楼可以生到好大个。 水楼里边系咪水嚟嘅咧？ 梗系唔系啦。 系咩嚟？肉嚟噶？ 有啲系水，有啲黐住其他嘅嘢噶。即系个水楼里边系大部分系水，但系里边当然唔系大部分系水啦吓。咁咧诶嗱，呢个女仔生嗰个肉瘤咧，佢嗰个 tumor 大到咁，唔系一日造成噶嘛？佢今日、 几年噶啦， 听日、后日、大后日，你阿爸都唔捻你。咁证明你唔负责任啦！你阿爸话临死先去理你，呢啲根本系唔负责任，将个责任推俾你自己去处理。大佬个瘤生到咁大，你唔系盲噶嘛？喂，大佬你而家今日先当底裤，你五年前当底裤，五十年前当底裤，我呢个廿岁先当底裤，你玩嘢啊？而家佢根本就唔负责任。第一嗱，你唔可以话阿龙村佢冇知识啊，佢个点点点点。你冇知识个识分嗰嘅 K 型同埋唔系 K 型啊？ 喂，有啲嘢系 low vision 嘅， 大佬 真系笨柒。 你见到一件嘢，呢、這个非人类物体，你话俾我听，我唔识分啊，因为我冇知识。我屌你老母，只牛有六只脚，你话俾我听，我唔识分啊，点解？ 所以我觉得好捻顶人嘅， 咁牛有四只脚，系佢一生出嚟，你细细个见都有四只脚啦。嗰只牛有六只脚，你话俾我听，我唔识分，我冇读过书。呢啲系唔 reasonable。第一，嗱，我想讲，佢唔值得感动呢样嘢，就系佢阿爸根本都唔理佢。根本屋企人都唔理佢，同埋根本屋企人都唔负责任啊！当生一嚿废物咁捻样，你咪又都系自生自灭咯屌！第二样嘢，我觉得感动，我觉得唔感动嘅就系话，你去借钱医佢嘅话，你个阿爸，你去问啲亲戚拍门，人哋梗系唔借俾你啦。好老实， 呢个系抢啊！ 你十鸠几年前你又唔问我借，你而家个廿岁一撇嘢咁样， 好明显系想借钱唔还钱啦。 啱啊！嗱，摆到明系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喂，大哥。你嗰陣時唔搞，你而家就推個責任落嚟我哋度搞，我覺得唔值得感動不但止啊！屌你啲啦，應該拉佢阿爸去槍斃先啦，第一時間。 喂，不過咁，阿九兄，我覺得咁嘅，即係做人咧，唔可以下下諗得咁清楚。 唔係你，我唔係諗得極端，我係清晰地去處理個問題啫。 唔係極端，我只係覺得唔可以諗清楚啫。你所即係你冇啊？屌你好似 唔係，但係嗰 啲細路仔啲古仔啊， 唔係，但嗰段日子唔係話一兩日你諗清楚，而家係講緊十幾年你都諗唔清楚，我屌你 講嗰啲咩公子王子最唔係王子公主最尾可以幸福快樂咁生活，永遠都係屌可能佢哋屌完喺度嗌交咧，好難講。 唔係嗱，我 即係我覺得感動呢啲嘢，屌你點解會我傷害咗包嘅感情咧？同胞嘅感情其实好天好好单纯嘅啫嘛，哇！见到有人千山万苦啊，点样经过披荆斩棘啊，耗尽自己嘅生命啊，决定咧将自己最后一条底裤啊，化做呢、這个 阿顺、哥嗱，我想同你讲单嘢。咁咧，话说咧，我咧以前有个伙计咧就翻咗大陆，咁咧我有冇讲过呢单嘢？咩？点 捻知啊？ 偷呃拐骗些粒肠，咁咧嗱，嗰单嘢系咁嘅。咁咧有条女咧，我以前啲伙计嚟噶， 些粒肠系嘛？ 偷呃拐骗些粒肠， 有八个字啊，下次讲过。 嗱，咁咧 嗰单嘢系点咧？佢咧就翻大陆，咁咧好多年咧都冇联络啦。佢突然间就 send 个 SMS 俾我，就话阿九护士，你系我生命中咧最重要嘅朋友，由呢条路讲好多说话咧。 屌你细个屌过人哋个屎忽系咁噶啦！ 嗱，我讲俾大家听。如果咧有啲友仔咧觉得自己真系大男人主义，哇自己靓仔华伦天罗，谂第一时间扑捻咗翻大陆。咁咧我啊同个老友倾嚟，个老友就话：哇，点解你唔翻大陆啊，九护士？我话你都戆捻鸠嘅，我唔系靓仔个华伦天罗，我又冇乜利用价值，无啦啦 call 你翻去，唔系偷呃拐骗就系赊粒肠噶啦。咁我个老友就话唔会咁黑暗啊。我话细佬，你梗系唔系第日出嚟做嘢啦。咁咧佢再 send SMS 俾我咧，就嗰个端倪就露咗出嚟啦。咁佢就系九护士，我落咗嚟深圳揾嘢做，就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咁咧，希望咧就你有冇办法咧？我而家同我老公一齐咧喺深圳嗰度，有冇办法咧就可以 剁些粒肠 咧？呢、這个帮下我哋咧咁样样。如果唔系咧，我哋就冇钱翻去呢个梅州啊，之如此类咁样。 就好卵霉。 咁咧我就话我直头唔理佢啦。咁后屘佢又打我手提电话狂打，又用第二个电话打，咁啊焗听啦。听完之后，我一位。咁佢喂阿九护士，我都唔等佢喂完我就收线。咁我老友就哇你咁样太凶狠喎，你唔觉得佢 send 啲 SMS 落嚟好感动嘅咩？我就同我老友讲，我话细佬，以前细个啊接到电话你又开心啫，大个你接到电话唔系偷呃拐骗就系赊粒肠噶啦， 唔系系氹些粒肠啊！ 氹些粒肠，屌你咯咩？有咩笋嘢会打电话益你？我咁大个仔未试过，而家话。喂啊，九护士，我有个閪屌唔晒俾你屌下好唔好？我未试过呢啲啊。喂啊，九护士啊，我见你好靓仔，我想同你吞精喎咁样。我又未见过呢啲、啊。 喂，各位观众，嗱、我郑重向大家宣布，如果咧大家想睇到咧阿九护士感动嘅一面咧，有閪屌唔晒，或者咧 有女听想吞精绝代咁咪叫我， 或者有女听众想吞精嘅话。麻烦打个电话， 咁我好感好感动。 几多号？ 唔系呢个电话系听下个礼拜会开台用嘅直播嘅60532792 60532792，不过大家唔使打，因为张卡唔会插入去。除咗呢个做 online 之后， 唔系呢个我哋要预咗啲观众想吞精喎。 黐线啦，会无啦啦会吞精药，你又唔敢出去啦？屌你！如果而家有条女同你讲话，我想吞精，你有冇出嚟？屌你老味，你傻咁咩出去？ 啊，如果有一日咧？你有个同事突然间喺你前面就话：，我想同你吞精，你会点咩？ 第一时间走啦！ 我以为你会喊。 笋嘢唔会有你份啦，因为嗱，我话俾你听啊，阿笋哥，我又想问下你，咁你呢几年有冇试过感动位咧？ 冇啊，全部都系唔系，全部都系睇电影。 睇电影有几感动啊？ 唔系，即系电影会有啲，即系电影佢嘅特色就系喺好短嘅时间可以操控到你感情，佢先成功嘛。 啱， 系咯。即系如果你睇完之后，你觉得喂笑片你又唔笑、 啊， 感情片你又唔喊，呢、 啊 這个搞笑片你又唔识笑，咁屌你睇电影好鬼无聊啊！ 嗱，我话俾大家听，近呢十年我睇到一套戏，我真系会喊。我翻睇我都喊。 吓、 喺百老汇电影中心 咩七重七咁七色咯， 梗系唔系啦？呢套电影咧叫做叫 我爱之棒， 唔系嗰个叫咩战地记者？ 哦 ，Robert Carper。 咁咧，大家可以去百老汇电影中心买噶。咁咧，百老汇电影中心楼下嗰度有得买。我话俾大家听，咁咧有一幕咧就系佢讲波斯尼亚咧嗰阵时死好捻多人。咁咧啲死尸系用咩载翻嚟俾你认尸嘅咧？卡车。咁咧有一个BBC 嘅记者，个女记者就我乜捻嘢大场面真系影捻住个，我乜捻嘢大场面未捻见过啊！屌你老味，认几条死尸，我使戴个面罩，使戴个嗰啲防毒猪嘴。我屌你老味，如何大雪菠萝？哇！嗰、那个女记者讲一番言论。咁 Robert Carper 就喺旁边攞个 cam 慢慢影住佢，咁咧当中捕捉佢一神一水，我觉得呢个记者哇系咪有乜捻嘢知？ 唔系嘅，唔系搵个 cam 拍噶，你知唔知点拍啊？ 点拍啊？ 佢咧系瑞士帮佢做嘅，做咗一支 pencil cam， 然后咧就将喺个相 啊系啊系啊系啊 喺个相机喺个相机个 viewfinder 嗰度咧，上面我顶到有支 cam 喺度啊嘛。 咁咧嗰个女记者如何大树菠萝到啲死尸一倒出嚟？个女记者吓到晕捻咗，即场晕捻咗，因为嗰啲死尸唔系一条条搬落嚟啊，系成架大卡车。而家讲紧系我哋填海嗰啲大卡车一箩倒落嚟，俾你去认尸啊，大佬！嗰啲即系影住嗰啲村民系点认尸嘅咧？一条尸拉落嚟，唔系抌翻上车；一条尸拉落嚟，传俾大家睇，唔系抌翻上车。哇！真系吓捻到目定口呆，我几捻感动啊！睇捻完之后，真系好捻感动啊！ 咁呢仲有一套戏我真係好撚感动嘅，就讲两伊战争嗰套戏，咁呢就係、是、一啲纪录片嚟㗎，咁国际电影节播过一次之后冇播啦。咁话说呢就係两伊战争里面呢有啲嘅 blocker， 嗰啲 blocker 呢就用一啲嘅石屎等去到做一啲嘅 block。咁呢嗰个石屎等即係我哋而家高速公路嗰啲呢就搭高佢两层。咁你要通过嗰个 blocker 嘅话呢，你就喺个窗口嗰度，咁呢就要递个 passport 俾佢嘅。即係第二個通行證俾佢，咁咧個通行證接你嗰個人咧就要搜你個袋嘅，係一個軍人嚟嘅，著曬啲防爆衣啊，嗰啲防爆裝備，離遠喺幾十碼之外咧就有幾支嗰啲 Lisa Point 已經懟住你個頭噶啦，即係見你有咩風吹草動，開槍射鳩你。 喂，嗰套電影唔係話你嗰時候啊，你冇睇到張張飛俾咗我，我入咗去睇咩？ 你有冇入去睇啊？ 我好似我睇過啊， 你有睇過啊？ 我有睇過。 之後我翻睇嘅，我記得我有睇嘅。 有冇啲防口爆衣嘅？ 咁咧，话说你有冇睇？即系嗰个内容就系佢有一个妈咪就抱个细路仔，咁个细路仔喊，咁佢因为佢顾住个细路仔喊，但系几十码之外嗰个人听唔到你个细路仔喊噶嘛？见个妈咪乌低身，就以为系佢引爆身上面嘅菠萝。咁咧，因为你一乌低身就见唔到你个样啦嘛。咁佢为咗保障佢同僚嘅安全，咁呢喺个吉普车上面同埋装甲车上面嘅同僚就攞咩去扫射呢个妈咪呢？ 大炮。 佢冇开炮，佢对空机关枪，佢啲防空爆火。我话俾大家听，你去睇下街嗰啲石屎弹啦，连嗰啲石屎弹都可以扫穿两面嘅。咁你可想而知当时嘅火力系几捻大啊！ 哇，真 系 好感动啊！ 咁 呢 个记者埋到去，即系梗系扫捻完晒先啦。埋到去嘅时候玩唔捻到死尸，原因就因为即系嗰啲炮火根本上系扫捻到你啲肉弹开晒，即系你死尸、 你根本就 系 佢里边个铁珠系可以帮你爆得开。 系啊，根本玩唔到条死尸，你话几捻得人惊？第二就系、是、有一次， 人 系 好脆弱嘅啫。 喺 YouTube 睇，YouTube 有一个两伊战争嘅又系，咁咧话有一个嗰、那个圣人我唔记得叫咩名字，为咗佢个仔，佢保护佢个仔。 加藤英啊，圣 人。唔系加，嗰、那个就真系我嘅圣人啦。咁为咗保护佢个仔，咁咧佢因为喺嗰、那个冲突嗰个缓冲区里边，就俾嗰啲以军 lock 住嚟打，即系 lock 住嚟开枪。咁咧佢个仔咧就即系因为喺个死胡同里边，佢冇办法走出嚟，咁啊唯有揽住个仔。咁、那个以军见打唔捻到你，佢之后放咩咧？迫击炮。我屌你老母，机枪扫唔捻到你，冇计啦！放迫击炮呢啲咪感动咯，即系嗱，呢啲就系人性。我觉得最感动嘅一刻就系你牺牲咗自己咯，即系佢喺嗰个位度系好冇人性，去到做一啲非常之咁灭绝呢个良知嘅嘢。但系换翻喺我同你个位，即系嗱，变咗我哋系以军，我哋都可能会咁做。喂，大佬，我鬼知你个身有冇菠萝？因为嗰条片之后影出嚟咧，就系有一个僆仔，即系嗰条片 YouTube 继续影落去噶，有一个僆仔唔够一米高，成个身绑住炸弹。 不过系， 我屌你老味！喂，大佬，你话你系僆仔啫，你个身都可以有菠萝噶嘛？ 冇 啱啱先？ 冇，即系点讲咧？即系去到打仗根本真系冇话啱定错。 啱啊，大佬，你唔杀我，我杀你噶啦！呢啲 即系你如果、即系讲真，嗰套咩片咧？血钻啊，大家有冇睇啊？ 我冇睇啊。 血钻有呢个 Leonardo DiCaprio 做嘅，佢里边有即系你冇睇过故仔啦，但系系好睇嘅。佢里边有一幕就系讲嗰啲僆仔，即系嗰啲童兵系点样训练出嚟，其实系抄国际电影节嗰啲电影嘅。又系咩咯？即系将僆仔捉咗翻嚟，然后咧遮住只眼，然后咧就搵啲活靶翻嚟俾射，射死咗之后咧，嗰、那个可能系老豆嚟嘅。射死咗之后就解开你条颈，即系嗰条筋咯，俾你睇到你头先做紧啲咩嚟咯。系啊，不停同佢洗脑，不停怼人，不停杀人咁样。咁系即系你可以话即系大家可能有少少觉得奇怪，点解会对啲咁唔好嘅嘢会有一种感动呢？其实呢系真嘅嘢系会令到人有种 好 shock 㗎，系啊，即系你会 好震撼啊， 嗰种震撼中间又有一啲系怜悯嘅心，但系又冇一种是非黑白嘅。 唔系，同埋最感动嗰一刻就系你帮唔到手嘛。嗱，我想讲一套电影，又系国际电影节睇，我想讲埋，虽然三十几分钟啊，顺哥，你俾我讲埋。我真係好想讲呢單嘢。美国喺襲击呢个伊拉克嘅时候做咗一样非常之不人道嘅嘢，喺国际电影节一条片出咗嚟之后，佢影咗呢个画面大约係 二十分钟到啫，四个字到。咁呢条片已经被人抽起咗啦， 系咩？ 系啊，冇播到。 你睇过咩？ 我睇咗。佢讲咩呢？有一个系伊拉克自己人拍嘅，即系一个日本仔去伊拉克拍嘅呢条片。佢系一个日本嘅，唔系随军记者嚟噶呢个人，系特登自己偷渡入去伊拉克拍伊拉克里边嘅真相。佢去到一个平民区，美军居然系用集束弹去袭击平民区，集束弹。唔应该炸去炸平民区，呢个系国际规定。但系佢用咩集束弹炸呢？公仔集束弹。咩叫公仔集束弹呢？就系个炸弹上面呢就会有一个公仔，譬如系椰菜娃娃，或者系一啲嘅嗰啲叫做玩具抌晒落去笪地度。佢系爱嚟特登做咩？炸僆仔。佢唔系要炸死个僆仔，系要炸甩个僆仔手手脚脚。 哦，就等佢、 等个社会系 消耗嘅资源， 系啊，系非常之咁卑劣噶。但系呢条片咧，因为惹起咗美国商会嘅投诉啊，所以系即我睇完之后第二日就俾人抽起咗啦，即系成条片抽起咗。 我哋又好彩，我俾你睇到先。 仲有一样嘢，佢讲啊，访问一个青年人啊。佢话点解你咁仇恨即系美国嗰、那个即系侵略？佢讲一番说话出嚟，佢话我同屋企人食紧饭，有架坦克车喺我屋企门口开炮，我成家人死晒，隔篱屋亦都系咁样样，咁所以我咪攞自杀式炸弹去袭击你。 嗯， 我唔使训练你做唔做童兵啊！我十几岁，我而家先系嗰十二三岁，我屌你老母！我睇捻住你架坦克车喺我门口伸足炮管入嚟，嘣嘣咁样样开两炮，我揸翻条命，我唔死得啊！我唔孭个菠萝炸柒你。 不过我觉得咁嘅，你喺嗰个环境里边，你仲有一个勇气复仇咧。 啊， 其实我觉得已经好了不起嘅。大部分嘅人咧，面对住呢种战争， 系 你会觉得咩咯？即系我哋所讲冤枉来瘟疫去，你遇卵撞。 系， 然后你话我老豆又死，我老母又死，最尾点咧？戆居居行去第二度，然后咪搵个安全嘅地方避开咯。 系， 大部分人肯定系咁嘅，即系你话真正系有勇气咧，我孭到成身去菠萝啊嗰啲，我谂系 好极端嘅例子， 好极端嘅。 不过阿笋哥讲一样嘢讲得啱，当你嘅亲人死晒嘅时候，你唔会谂住去复仇，你会谂住去自杀。嗱，呢个系一套今年嘅唔系上一年嘅国际电影节一套黑白片，四个钟头嘅。讲波斯尼亚，原来波斯尼亚自从喺战后之后咧，系全世界自杀率最高嘅地方，平均一日里边，佢唔系平均啊，十分钟就一个人死嘅，自杀死。咁咧，佢嗰、那个人口失衡得好紧要，原因就系我见阿爸阿妈死，阿老豆又死咗，我又安全，到个社会和平嘅时候，原来我已经系无依无靠，即系个社会系冇归宿，我咪去跳楼咯，我咪去跳桥咯，我咪去吞枪，即系。个社会系搞到好极端。 不过同一个古仔咧，姜文喺拍过一套叫做《阳光灿烂的日子》啊，有冇睇过啊？ 冇。 我哋咁屌你咁多电影冇人睇过咁搞错啊！ 冇啊，冇睇过《阳光灿烂的日子》。 佢咧里边即系当年我哋毛伯伯搞咗一个伟大嘅文化 大革命， 大革命啊嘛。 啊， 嗰时候咧好多男人啊俾人哋。斗瓜状啦，女人啊唔知去养边度啦，去养做民工团啊，俾人哋卡咗去做鸡啊，乜都有。咁样咧就咁嗰时候阿爸阿妈唔喺度，啲细路点样咧？咁啊，王朔咧，佢因为个剧本系王朔嘅，拍嗰系姜文，佢里边咧描写 系咪三个石字嗰、那个嗰、那个朔啊？ 唔系，雕塑个朔，武装下边个套。佢里边咧就系描写咧嗰啲细路咧喺冇阿爸阿妈嘅日子里边咧好开心咯，成日得闲咪屌下閪咯，冇网管咯，即系见到边条唔捻顺眼咪打出佢咯。即系佢系描写佢睇个角度好得意嘅，就系细路仔冇咗成年人嘅负担咯，佢唔再受任何嘅约束同规限咯，佢可以变成一个正人渣咯，中意屌閪可以任何时候屌閪，想发泄嗰班真系任何时候发泄咯。 唔系，但系都要有对象俾你肯发泄先得。 哦，咁冇嘅，系啲大人唔喺度啫嘛。 啊， 啲细路仔可以互相屌嚟屌去嘅。 哦， 系啊，即系你头先讲嗰个系一个极端，我头先讲嗰个咧系一个，我唔知系咪一个极端定系好 general 定系只系一个故事，因为我始终系八零年代生嘅人啊，我真系冇睇过七几年之前系点样。 系。 系咯，不过咁讲到呢度啦，好嘛 ？OK， 好啊，大家我哋讲嘅时间又系咁多啦。 哇，都讲得好捻长啊！ 呢集讲得好长啊，喂，好啦，大家系咁先啊，拜拜。 喂，俾啲反应好啊，拜拜。